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7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东南风3到4级，天气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在24到30度，丰台在24到31度，大兴海淀在23到31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季吹空调要注意什么呢？开空调时，空调的温度不宜过低，一般设置温度为25度左右为宜。身体不要直接对着空调的出风口，以免身体着凉生病。夏季不要用脸对着空调出风口猛吹，以免脸部神经受到冷风损伤，导致出现面瘫等情况。还要注意房间的通风换气，改善室内空气质量，以免影响呼吸道健康。定期清洗空调滤网，除去滤网上的脏污，避免空调吹风时将脏污扩散到房间内，影响身体健康。在祖国大地纷纷进入蒸炉模式的时候呢，北京周边还是有那么几个地方却无比清凉，而且人少景美。七月的幽谷神潭绿到了心坎，凉到了心底。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、日照的偏差，这里的气温呢要比外面低个6度。在这里哪怕是炎热的7、8月，恐怕也要穿个薄的长袖外套。你可以欣赏到各种自然美景和摩崖石刻，石屋、五牛祈福、索桥、飞瀑等景观也很有特色。漫步在林间小道，两侧高山林立，时不时还会出现的清澈的水塘，幅度不大的运动给您带来身心的愉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经典生生不息。

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？

香榭的落叶，都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但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气， 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。